传堂打旗的规矩，给天下人当参事，这个晚客这个晚四之乡打警彻，这是和尚的事情，别人都不打的。人少拨这个圈子也好拨啊，打呢也好打，也省力气。那也不能说因为人多就不打警车啊，人多也要打，人再多这个警车打的呢也是打的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。这个首先要跑乡的人要上规矩，能够跑六个圈子人多呢是最好的啊，里边两个圈子稍微朝里向朝里头紧一紧啊，六个圈子能跑啊，跑六个圈子基本上呢里圈子跟外圈子都能跑得动，人多了如果说外边就跑三个圈子他是跑不动啊，人靠人了。跑圈子一定要一步套一步，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啊，这不能串。说是我这圈子紧了，旁边这个圈子松，我马上串到旁边去，是不允许的。这个跑圈子的规矩，你本人的前面是不能空的，你本人前面一声空下来了，这叫做什么呢？那是你挡住了一个人跟一个人嘛，一步套一步嘛，打了三四个棋了还要讲这些个废话，就不相依啊！你不然的话怎么弄呢？你看昨天拨圈子，这个圈子没拨好。拨圈子也要跑乡的人呢加以配合。今天这个拨这个圈子，打这么70分啊，80分不够的。还有一个规矩大家要知道啊，现在说是这个宛四之乡打站板坐下来听开始，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过去打站板站下来以后拨圈子打警彻，打过警彻以后那是不得坐的，就站在这儿讲。过去的过去禅堂讲开始，和尚讲开始都是在外边靠着位子转圈子讲的，后来呢因为某种原因就改为靠到福龛子讲，因为靠到福龛子这个外边呢有扳手有尖相师傅啊，人多他就不能放逸，讲一个钟点就站一个钟点，讲半个钟点就站半个钟点。如果现在这么多的人假设打了站板，我就讲半个钟点，你这个站这个半个钟点呢 有的人就感觉就吃力了，特别是年纪大的，这也是权巧方便不得而已吧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就是既然打站板了，就坐下来讲讲开始，虽然是坐下来成了现在的这么一个规矩，但是过去的规矩我们也不能不晓得啦。过去人什么样子，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相比较之下，就是现在的人，一个道心不如过去，一个体力不如过去，那这很明显的吗？体力道心都不如过去，这叫做每况愈下。如果说我们这个打气打到下一点半，那是蛮辛苦的也不得房赶回，哪里有房赶回呢，就是广丹，除了禅堂就是广丹，广丹也在禅堂里边，你从哪跑啊，每一只香都要回到疗房里上去，这不像话呀，不像话。规矩要讲，更重要的呢就是讲用功，一定要把初发心的人对禅宗这一法给他引上路，这是作为杲门寺作为专门禅宗道场给予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，是责无旁贷的。参念佛是谁？起疑情，这个打到三个棋下来的，大家也是一定是都懂了，也会用了，就要一步一步呢要加深。这有人问，他说杲门寺你这个屋里屋外呀，这个墙面上啊，除了贴了念佛是谁以外，还有一个照顾话头，这个照顾话头跟念佛是谁还是一桩事情，还是两桩事情啊？他说还念佛是谁啊，就是念佛是谁，这照顾话头啊，就要照顾话头，是一桩事情还是两桩事情呢？告诉大家啊，高明寺这个禅宗的宗旨它只有一个，用功的道路也只有一条，不会有两个的。可是没有两个，你为什么事情搞一个念佛是谁，又贴了个照顾话头啊？啊，也不能怪人家问呐。那么说照顾话头跟念佛是一桩事情，说照顾话头念佛是谁起疑情，那么照顾话头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起疑情啊，照顾话头，既然讲到话头，它是因为有话尾才有话头的，没有话尾哪里有个话头呢？宗门下用功之道，参念佛是谁，你要是真正能够做到离心意识参，这个地方就是话头。功夫没有能够做到离心意识参，那你就是在话尾上用功夫，这个对初发心的人也要搞清楚呢。 不然的话到了高木寺打了十个七离开高木寺，人家有人要问你啊，你高木寺用什么功啊，什么叫藏话头啊，什么叫照顾话头啊，念佛是谁呀、啊、你自己也弄不清楚，糊里糊涂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回答人家。高明寺专门禅宗道场，要办实事啊，要办真事，那我们就认真对待，都要给他搞清楚。什么叫做话头呢？话就是我们当人举心动念，举心动念是这个叫做话，举心动念之前就叫做话头啊。一念未生以前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，你要能够达到一念未生以前就达到了本来面目了，那就是话头。参念佛是谁，离心意是参啊，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话头。所以这念佛是谁与这个那照顾话头呢，两句话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一个道理用两句话来表达。大家彼此都一样，出发心的时候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，有很多的道理呢都好像是似是而非的，不甚了解，这个也不能怪啊，循序渐进吧。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昨天讲到啊，禅宗这一法用金刚经啊，这传这个禅宗这一法，金刚经的核心，核心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因无所住这个道理，昨天呢我们聊聊已经跟着大家说过，一切法皆无住啊，啊，讲究世界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无住，它不能长期住在住界，也不能够长期住在成界，也不能长期住在坏界，也不能长期住在空界。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是循环往复，成了一个世界，它无住吗？是不是无住啊？说我这个成劫老是成劫，如果现在到这住劫，老住这个就不坏。我们这个佛法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也说明了这个法是无住的，它不住。啊，这讲在这个叫个依报国土，讲到我们这个正报啊，我们这个身心，这个身能常住吗？说今年我60岁啊，那么到了明年呢就得61岁了，他不能说我老住在60岁啊，一天一天的，这不一样啊，啊，有住没得住呢？ 我们现前一念心，这个一念心也是不住的，生住意灭，你看它住不住，也是不住的。要心来讲有生住意灭，要身体来讲呢有生老病死，要世界来讲有成住坏空。你看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像这一切法它都是无住的。所以漏祖大师在这个漏祖坦经里像曾经说过非常要紧的，就是指我们这个宗门下的这个根本，他说无此法门，以无相为体，以无住为本，以无念为宗。啊，这就给我们指明了，指明了清清楚楚的，我们禅宗这一法有体也有本还有宗，一切法都有体，没有没有体的，没有体那还成一切法吗？整个的佛法那个法身就是一切法之体。那么宗门下以什么为体呢？以无相为体。有人一听就说宗门下以无相为体，这个宗门下以无相，什么东西无相呢？还是这个房子无相，还是什么都无相？他就产生一些个向外持求的这些个妄想。万法都要归心呐，都要归到当人现前一念心，千万不要听到人家一说你就向外持求，这叫做背道而驰。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做众生也是他，成佛也是他，就这个本钱，这叫个体。你现前这一念心，漏祖大师讲的以无相为体，您大家我们自己回过头来莫要向外持求，自己检查检查自己这一念心有相没得相啊，有心没得心，你不能说我没得心呐、哪个没得心呢？好歹嘛都有个心呐。既然有这个心是你本有的，既然你自己的东西你不要问别人呐、要问问自己，我这个心是有这个心，作为一个主体来说什么都是他办的，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啊？有没有相啊？这还没，你不要把这个事当得简单呐、很重要。有没有相？《金刚经》中说的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你问他有相不得相？无相为体，这个无相为体不是说我这个心这不这个相没这个东西就没有相了，如果说你说要有相就要有个东西，既然讲无相，无相就没有东西才叫无相呢，这是一般凡夫的想法，他就是这么想的，不得相吧，不得相还什么东西呢，空的。佛法不是这么讲佛法讲这个无相 无相无不相，没有什么相呢，没有生死相，没有烦恼相，没有这些个相。你说我这个心到底有相没得相啊？如果心就没得相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没有心了。一要有这个心，而且这个心还没有相，没有相，注意，就是说对于一切法都不去执着它。所以古人讲即一切法离一切相，我这个心现前这一念心什么法都记住，一切唯心造吗？啊，你怎么说他这个心没有东西呢？一切法都是心造的，一切法都是心造的，还要说这个心呢是没有相的，没有相就是不着一切相啊。众生的毛病，生死的根本，就是因为着相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脚，三叹其哉啊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。以无相为体，这个体无相呢，就是不要执着一切相，你这个体本身的就记住一切相啊，记住一切相啊。这个相什么相呢？这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不是空的。你像这《法华经》这样的，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所谓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，那个实相要记住那么多的东西，不是空的，佛法本来就不是空的。所以人就误解了啊，教外的人误解我们这个佛教，哦，入了空门了啊，四大皆空了。因为他不懂，如果说讲到四大皆空，那你首先要承认有一个四大啊，在不破坏这个四大的本身上啊，这皆空啊，皆空什么呢？就不执着它。众生的毛病就是一个执着，就是个妄想。佛告诉我们说的没有错嘛啊，所以无相为体，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啊，现前这一念心呐、啊，无法不备呀 啊什么东西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叫个空，这就是佛教的道理。哎，你这个人家就有点不大理解，什么都有叫个空，他就不大能接受。这是我们佛教里上的根本道理，什么都有叫个空，这叫做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。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漏祖大师在《漏祖坦经》里想说的这个无此法门，以无相为体啊，大致嘛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。第二呢，他就叫以无住为本啊，无住为本，一切法都有本，本立而道生啊。这个无住为本，一切法都住在什么地方？住于无住，无住就是诸法之本啊。 正赶上我们现在呢就讲这个无助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你看这个无助的道理不是说我们随便说说的，也不是祖师随便传传的，有根有据啊，有根有据。无助就是一切法之本，像我们平常所说的，所以是佛法讲因缘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一切法无性啊，这个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啊。一切法住在什么地儿呢？住于无住。你看看世界成住坏空是无住的，身体有生老病死是无住的，我们现前一念心是生住意灭是无住的，三界之内一切法皆无住，皆无住就体现了三界一切法而住在这个地方。三界以内是如是，三界以外亦复如是，不住啊。如果我现在正在出地了，那么正在出地你就永住在这出地啊，不正住，我还要晋升到二地，二地我还叫三地啊，一直到十地等角妙角照着成佛。那么应该说成了佛就要住了，成了佛也不住，成了佛以后还要道驾慈航啊。有人讲说是等角菩萨有一份无名，就是最后这一品生相无名啊，有能力破而不破。他为什么不破呢？他说把这品无名破尽了，那就成佛了，成了佛就进入常寂光，那进入常寂光就与众生没有缘了，说他不破。这一点呢我给大家点明了他啊，这个道理是不究竟的啊。没有一尊佛不把无名破尽而能成佛的，他就会成为脚满嘛，自脚脚他脚满，福慧两住尊。那你说留到一品无名不去成佛，说是成了佛就不能度众生，因为怕不能度众生说就不去成佛，岂有此理啊。啊，那么佛成了佛以后为什么还要道驾慈航呢？啊，那可以去享受嘛，啊，进入大涅槃去享受嘛。这个有个原因，一切众生最初发心是念生死苦，发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怎么发的呢？既然念众生苦发菩提心，就建立了四弘誓愿，世间因果除世间因果，这个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里边就有一愿，有这一誓愿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虽然成了佛了啊，是吧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至于说刘贺任生，那个在天台教里像有四教，有藏通别远，藏教通教呢是有这种说法的，刘贺任生。因为你要深入众生界，这个众生界都是有生死的，都是有烦恼的，就跟众生一样有这个烦恼不能断，断了就不能进入众生界了。在教中的这种说法如果你们受过名师指教过的，要懂得一句话，那叫做有教无人， 教有这么一个教，不在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到了方等会上他就转了，转小向大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禅堂的打七，大家都参念佛是谁呀，这些话都是废话啊，顺带着想起来说说啊，说多了打现大，念佛是谁参？